违背自身立场和承诺，亦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南通民早前再次呼吁中国停止制定港区国安法，否则英国将会改变对 BNO 持有人的安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天气转吹不稳定，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67点，跌56点，总成交金额101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9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161.1，升5.8；腾讯控股430.8，跌1.8；阿里巴巴209.8，升2毫；盈富基金24.62，跌6仙；中国平安80.5，升5毫；友邦保险70.65，跌2毫；永星生活服务12.08，跌5.8；FIE 南方恒指7.19，系升1.5。汇丰控股38.75，升6毫；港交所290.8，跌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715，瑞士法郎8.066，澳元5.344。加元5.734，新西兰元4.973，欧元8.6883，每百日元对港元7.1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892。日经平均指数报22695点，升81点。港金现价报15725蚊，跌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0.65美元，卖出1702.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联合道有水务急收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甲丙达道咧，慢线仍然封闭。咁现时咧，沿住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嘅车咧，就不能够右转去甲丙达道。咁另外啦，甲丙达道嘅车咧都不能够左转去联合道嘅。咁最紧要咧，揸车朋友咧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观塘绕道去返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另外啦，将军澳道支路落返去观塘道亦都係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仍然都是来回方向挤塞。现在入回西贡车龙都很长，排到去正直之中学。出九龙龙尾就去到西贡消防局。重复一次，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来回方向挤塞。现在入西贡龙尾就去到正直之中学。反方向去九龙龙尾就去到西贡消防局。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渔民新村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戒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最初都没有成员得到位置，唱着 radio loud 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苏童音乐。 嚟到六月嘅四号，开始两个钟头嘅苏童音乐，先问你嘅有 special。加埋嘅咧有 Sharona 呢个新嘅版本，我的片段。 不必惊讶，谁不想归家，谁不在碰面跳灯舞，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就像我剩下一样。不好吗？道别，过去化作细沙，多想知你碰上那个他，夜静默，你会看到影吗？音集中，你接过号码。就算没有认识，独自捏造下记忆，现在逐片逐片侵蚀，逐个逐个失陷，逐秒逐秒心死，憾事就快没法辨识，或我逐痛线路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力，回应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明我有真心的看过的奇奇怪怪电脑间提示，就似道尽感欲，在这自闭公寓独个望透几多冷角色，不懂招架，何国家喧哗，如恐怖故事从不结疤，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张我剩下一人，不好吗？道别，我这路有几耐，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音集中得到了什么，我去化作碎沙，你碰上那个他，我去被你压倒，你穿过的风暴，就算没有认识，独自捏造旧日气息，现在逐渐逐渐消逝，逐快逐快网络，逐秒逐秒失忆，憾事就快没法辨识，逐痛是我没有忘记，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为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际。不会怕你只得这个我吗？不能说过所以黑镜吗？不预备你终点，活世就是今日，独个在客厅中念挂吗？不懂天价，国家冤家，如恐怖故事从不结疤，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就像我剩下一人，不想失散，变成冤魔，恨我的剧集都吹掉吗？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就像我只得我吗？ 留意听个歌词嘅时候，呢首歌都几多心思嘅，因为佢喺入边就加咗好多喺唔同嘅一啲串流平台上面嘅一啲出名嘅剧集啦、啊，又或者系电影嘅名字喺中间。嚟到今日，不妨喺你嘅片单入边加插一啲历史嘅纪录片啊！我哋请嚟有两位嘉宾啦，系啦，咁有一个咧就系佢系第一次嚟我哋公司嘅录音室嘅， 好有礼貌啊！头先同我讲你好啊， 你平时见啲人系点样噶？嚟就 讲你好， 喂，咁啊， 音乐人啊嘛， 咁得意咧，你真系系啦，有两位嘉宾啦，咁啊有 Wonderful Friday 啦，系系啦，咁啊另外有 Jimmy 嘅，系 大家好，大家好， 我但系想先了解下 Wonderful Friday 咧，我系想去 Google 嗰度咧，唔系好揾到佢任何嘅资料嘅， 我见佢有做过唱 rap 嘅评。 是學界 rap 咁，上年第一屆咁。 可唔可以簡介下你少少嘅背景俾我哋嘅聽眾又認識一下？ 好啊，大家好，我係 Northful Friday， 係 嚟自廠牌歸通嘅，咁係咯，今年正式踏入咯第一年，咁就係啦。 我谂紧系咪要好多嘢讲，但系我又好似唔系嗰件咁 pro 嗰件事。 但因为佢系好后生嘅啫，即系你系而家21-22岁左右。 系咯系。 哦，但你系如何踏进呢一个系？你而家系全职做音乐噶嘛？ 都叫系。 系，但你点样踏上呢一条路嘅咧？同埋即系点样即系开始系对呢类型嘅音乐有兴趣噶？其实 如何踏上就系我之前读嘅学校入面咁，咁啱有啲师兄佢哋有搞个叫 rap society 啊，好搞笑，系零零舍舍我哋学校先有嘅，咁啊直到嗰阵时一做就觉得好似发掘到自己人生系可以有啲唔同嘅嘢，有啲同人哋唔同嘅地方，咁但系我未正式加入Grey Tone之前，我諗我都算已經 full time 係咁不斷寫歌咁樣，咁直到 wish 到佢哋嘅注意，到今年就叫做開始有一啲好正式嘅合作咁樣。 哦 ，OK， 咁啊 ，Jimmy 就係因為都係一路都係 Grey Tone 嘅其中一份子嚟 嘅， 係啦， 好搞笑嘅。我嗰陣時今年一月啦，我就唔喺香港嘅，喺外地啦，咁跟住係。被告知，咦？我哋廠牌會多咗會多新成員，係啦。咁喺呢件事之前，其實我係聽過 No Friday 個名嘅，我都有聽佢啲歌，係啦。咁但係就唔係好熟悉嘅，因為其實 rap 界都有，其實我哋 rap 香港嘅 rap 界都好得意啊，比較細，但係細得嚟佢哋係好明顯有唔同嘅，即係叫做唔同嘅 風格 分支啦嚇，分支咁樣睇，分支風格咁樣，所以就大家認識大家，但係又未必會話好 close 咁樣 咯。哦，咁但係 Friday， 你算係邊類型嘅風格多啲嘅咧？ 我就冇乜點定義自己嘅，但係可能我喺 rap 入面會多啲 melody 嘅嘢咯 ，catchy 少少嘅成分，都離唔開可能會做啲 jazz 啊、R&B 啊，嗰 type 嘅嘢主導咗我做嘅嘢咯。 OK， 所以我成日覺得咧，而家佢哋係好犀利噶。即係佢自己一個人，然之後摸索下，然之後我做一首歌出嚟㗎啦。即係你諗我哋以前你寫首歌，不如我哋點樣寫首歌？咁問下。 如果有人有呢個要求俾我哋，我哋都會覺得，但係佢哋自己要求自己㗎喎。 係咯， 都因為我覺得玩 rap 個門檻都。個工序上冇 band 啊，或者真係做一啲歌咁複雜嘅，即係我哋以前未真係有 producer 嘅時期咧，我哋可能喺啲platform 係有啲 free beat 咁樣嘅， 係 啊，咁我哋用嗰啲 type beat 係做填詞噶啦，因為有個節奏啊嘛， 係。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個新嘅 project 就係你哋兩個有合作噶啦， 係啦 係啦，因為我最新就係聽到你哋有兩首嘅作品啦，係啦，咁一首就係叫《至愛》啦 ，Electro 啦。 They just take me to the empty place, so I can touch your wall and be your slave. Don't tell me how to feel, 我太落雨此地。别要说话放慢这刻，我跟你。看貼靠你呼應，簡單嘅言詞蓋住複雜嘅心境，歷練醖釀過後是否寫好一句歌，讓你作見證，回憶由腦海裡穿梭，在那刻夜裡悄悄地牽着手，你說過怕黑便跟你再走個新出口，在這點換成了我俩的老地方，讓每次散聚化作養分到我心房。That's the story and we still walk along， 所有片段只不過是經過，就讓愛繼續泛濫，讓你繼續做。 之后另外有一首咧，叫做《乱七八糟》，系啦。我想问呢两首歌之间有冇一个关系喺中间嘅？ 都我哋都有尝试做一啲串联嘅， 系 啊。我哋早上个礼拜 系 就再 drop 到第三首嘅， 系。 咁其实入面都系想主体上系想做一啲 low fi 啊，比较轻快少少或者少少。Jazz 啦， 系， 但系就可以讲啲比较内心嘅嘢咯，系啊。咁 A Letter To 就系想讲我写一封信俾一个我爱嘅人，咁样做一个起点。 咁然後亂七八糟就係想講下啲我思緒好混亂期間，咁想寫完一啲嘢，然後去梳理好自己嗰個混亂嘅心情嘅，咁樣，然後 mention 咗好多以前好 respect 嘅一啲 rapper 嘅喺歌詞入面，我大概十零個 rapper 嘅歌啊，然後第三隻就係、是、又係回歸翻，我哋好似做個小系列嘅 dress 嘅 project 咁樣咯，呢個小品嘅。 大門指引幾種方向，任你揀，你總會到達目的地，任你拿捏，定你把結或者簡潔性發泄，就係手執氣氛嘅那一天，都耷住跟住接拍，那新鮮感應流在血液，就是緣分早已注定。我哋見過烏鴉飛過，無人防，掠過地下線，亦皆叫 robo。就算坎坷，別落後來往，化作回憶。誰人曾説過同一條天空下，但縱容了大家去穿著制服，制服幾隻公家。而家已再無變化，而家已再無念掛，形式都各不同。愚蠢嘅只會提前錯衝，萬火中係啊，始終抵受唔住而變過中。我哋討厭緊嘅自己，仲喜歡卻被框死。他將根貼個手尾，到頭來得翻你一個人寫住遊記。我哋雨中遊戲，一個人嘅遊記，無人中神秘。秋色鋪滿了大廈，忘掩蓋嘅畫，燈飾分照著，卻不是那作家。失焦本末倒置，責任靠誰承擔？亂七八糟的對話，幾萬個誰明白我？只好表面 social， 鏡頭上成報一早已經收納好，冇在意下降，躲進於存往名單，又會再進加數。奉上夢想、幻想、成長、奉上完成好嘅畫布。 咁第三首啱啱上 叫 Feeling Me， 感受我，就係、是、好似一個分咗手嘅一個階段咁樣咯，係咯，即係有。 做咩你想喊啊？ 系啊， 讲咗自己故事出嚟。 呢个咩三部曲嘅起承转合， 起承转合咯，但系就都几有趣嘅，系啊。同埋我哋都想即系以咁样，我哋当热下身咁样嘅一个感觉去做下音乐先。所以就冇花费太多心力去设计一个完整嘅故事。但系我谂，我哋而家做完呢首歌，我哋会有一段休整嘅时间。我哋希望今年可以做嗰只 album 出嚟咯。 OK， 嗱，通常我哋譬如如果係收到即係佢哋係呢類嘅作品咧，即係可能 hip hop 啊、rap 啊等等呢啲咧，佢哋成日都會喺後面 mention 翻個 producer 嘅。係，咁呢兩首歌，即係呢三首歌就係 producer 就係 Jimmy 啦。咁我想問呢個 producer 嘅角色會唔會同主流音樂入邊嗰個 producer 嘅角色係有啲唔同，或者係點嘅咧？其實呢個角色係， 我會覺得因為主流上面有佢哋有公司啦，係啦，咁我哋嘅公司就係其實 artist 自主嘅，係啦，而呢件事就係 Friday 好主動去同我講佢計劃，同埋根據佢嘅人設啦，因為我以往佢俾我印象同埋佢把聲其實都同 jazz 啊或者係 lofi 呢一 type 嘅音樂係好啱嘅，係咁，所以就喺呢件呢、這個 project 上面，我就認為係可以做三至少三首啦，去一個建立自己嘅風格咁樣。如果出面做主流嘅話咧，好多時就人哋喂你要做一首咁嘅歌，然後有埋 reference 啊，咁樣做類似咁樣啦，跟住你就加你自己嘢咁樣。咁但係變相喺規劃一個 artist 或者點樣去諗佢做呢首歌之後，下一首可能已經唔係我做嘅時候，咁嗰個連貫性唔係好大。 哦 ，OK， 但係咁你，但係我真係要講一樣嘢就係 Low Friday 佢寫啲歌係幾 catchy 嘅， 多謝。 唔係，即係聽兩次你，我識。跟住去噶咯，嗰件事。 同埋歌詞唔似係一個22歲嘅人寫嘅， 真咩？ 係啊， 係啊，你係 有啲歷練啊，有啲滄桑啊，有啲經歷啊，個感覺。所以頭先話22嘅時候，我有啲羨慕妒忌同埋恨嘅， 即係好想當年嘅你都有咁嘅文字嘅造詣啊！ 就係話冇啊嘛。 由細比較 sensitive 到一啲，即係我細細個已經係好中意廣東樂壇嘅，咁就。真係由直爺開始啊，煲慢慢，即係我由主流又聽外國發生緊咩事嘅一啲 groove 個感覺，我想試下將以前嗰種 lyrical 帶翻出嚟咁樣，所以普遍我係比較著重咬文嚼字多啲嘅，尤其是喺呢種 創作模式入面咧，我覺得 jazz 係比較容易去雕琢一啲我想呈現嘅字眼，因為如果而家好興係 trap 啊嘛、 嗯、 ，trap 咧就多數係比較簡單嘅，係要一擊即中啊，係啊，但係我覺得 jazz 就可以我再放大多啲我嘅感覺出嚟啊。 難唔難揾啊啲字？因為又要押韻啦，咁你自己又要咬文嚼字啦，即係平時點樣揾翻啲字出嚟？ 其實咧就我有睇下啲以前嘅詞人嘅。佢哋有啲詩歌集嘅，好得意嘅，好得意嘅。 你個樣子真係唔似睇詩歌集嘅人。 係我比較， 我哋幾以貌取人啦、 啊。I'm so sorry, I'm so sorry。 唔會 ，OK 嘅 ，OK。因為我都係比較中意 chill 嘅，但係對我嚟講，睇呢啲嘢、睇呢啲書籍啊、刊物啊，對我嚟講都係一種比較陶冶到自己咁。即係我如果我揾到啲字眼係可以好 deeply 去形容到一個意境，對我嚟講都係一種抒發嚟嘅。 係、okay. 啊，唔需要寫歌，但係寫歌有感覺啲咯。 但所以你去睇嗰啲歌詞集係去到係邊個年代嘅詞人咧？ 嗱，林夕有出過兩本嘅，我記得。跟住因為好得意嘅係我屋企人嘅嗰啲，係、啊，佢哋以前已經好追嗰個年代嘅嘢，然後咁我就會成日喺佢哋房度拎啲書出嚟睇啊咁。但我睇可能係再新式啲啦，即係可能係。林日希啊，嗰啲啊，佢出下啲书咁，我又揭下， 系 网上啲小说我又揭下咁样，系 OK。所以你睇阅读系几紧要， 系啊，真系要睇书啊，你睇， 系啊，唔好净系睇 Facebook 嘅 status 啊，一个 IG 嘅 story 啊，一句 quote 啊咁样。 但我想问，即系屋企人追嗰啲嘅，即系文集嗰啲啦。但系你有冇话俾屋企人知，其实你系写呢一啲歌噶？ 冇啊，其实佢哋唔知道我做咩 吓。到而家 係啊，即係 even 我唯一比較可以講得出口啦。我有份藥咯， 咩藥？電話含藥， 有份藥。 係你聽唔聽電台㗎？其實你聽唔聽電台咁會唔會泄露咗你做啲乜嘢？ 哇！ 但你意思是即系未找到个时机同佢坦白话，你其实是做紧音乐嘅。 系啊，唔知点开口、啊 哦。叫屋企人听呢一集啦、哦，就咩都解释咗。 几有趣、啊。 唔系，因为以前冇呢啲嘅时候，佢系真系唔知道你做咩噶嘛。即系顶笼，唔通我同佢讲话啊，我啲歌摆喺 YouTube 咁样。咁对佢嚟讲，YouTube 系咩啫？系电话打开一个应用程式。 系 冇啦 ，end up 系即系我出 show 咁。哦，即系小朋友出去有啲 課外活動啦， 係咯，係咯，即係我覺得佢哋個視界上係有咁樣，哦、我自己啦，咁可能咁樣變相我自己同屋企人都冇一個好深切嘅溝通嘅、哦，一直以嚟。 但期唔期待有呢一日，即係可能，譬如甚至乎邀請佢嚟睇你嘅演出？ 期待嘅，期待嘅，係啊！我覺得最今年係一個幾好。去印證我自己刻畫每一步咁樣嗰啲嘢，咁係啊，所以我好多嘢而家都盡量收盡眼底，包括坐喺呢度大氣電波嘅感覺，即係好多嘢我都可以第時值得分享俾佢哋聽。 佢個文人嚟嘅，即係我哋話睇到就睇到，佢係收在眼底嘅。 係啊，已經記得喺港台個 logo 都認 真。係啊係，我啱啱都問 Jimmy 話有冇位打卡㗎，跟住佢有 姐姐帶你去。港台星光大道啊， 唔会太得意啊！同埋，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即系而家你网上嘅世界，其实你都有一班嘅 followers 啦。我唔知道会有一日就系咧，可能你出街嘅时候，可能有你嘅乐迷，然之后，咦 ，Hi Friday， 你好劲吓，你好红噶，有一个会识你嘅。 但系好有趣啊！有个经历系我之前去泰国咁样啦，然后咁啱就 系 遇到有个半乐迷，但系佢都认识我，然后无啦啦嗌 Friday， 跟住然后我屋企人咩 Friday。可能 咁我唔系蚊地咩？ 咁你有冇上前同佢？ 有啊，打下招呼咁样，跟住佢问我边个嚟噶咁样，我都系 friend 咁。但我都 even 我都唔系好熟对面嗰个人，但系佢系有听我啲歌咁样， 系 搞笑嗰个经历。 手打嘅电话暂时未能接通，有一次所睇嘅节目竟然圆满结束，无谓的睇住同一种结局，更无谓的猜咪猜到想再同你会否再度接触，系幻觉阴差阳错，我见到你瞓喺我枕边，系犯错冇留意过写住 living me like 一堆旧梦难处，我现实烦处，我流泪于重播，但停不下，随眼泪凝望对面系直播，或者个冇讲出口嘅说话，一早收喺心。在心里圆滑变乱马停留过刹那秒心的的态不记得着点直白，所以食下食下最后爱你想法换来自我掌掴，别 roll 有广告爱点先至有结果， roll 无广告所以我最后没见到你同我戴住同一款戒指，反而你同佢揸住同一款筷子。 I hope you feeling me I hope you hearing meI hope you feeling me I hope you hearing me、yeah. I hope you feeling me I hope you hearing me I hope you feeling me I hope you hearing me、yeah. 我以为早分所以每个八周八时顺遂到第四至六日时段，令我最多步滑进滑断诚实的承认错过，哪怕只是一句，只知道这个世界所有关系不进则退，排列好你送过一堆一堆旧礼物，是手织的圣物同信赖一堆神秘慰问，纪念日即认识有你笑得好尴尬，另一个纪念日就似乌云蔽日后散失，第一天开始盛载满幸福，第一晚天意后满再烦恼来作为结局，燃点过火更深切知道不再延续，用爱来作为节落，大概如此会变化，可以修补到我回忆入面的黑洞，爱已分辨到我与你之间所不同，可以得到答案比方向我继续行，可以得到时间尽管过往同你的短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沙田沥源村六泉楼再多一名居民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患者是一名72岁男子，据了解他有发烧症状，现正在沙田威尔斯医院接受治疗。立法会审议国歌条例草案期间，人民力量的陈志全和议会阵线的朱凯迪在会议厅内洒泼液体，会议厅其后传出臭味，立法会代主席李慧琼驱逐两人离场和暂停会议，警方和消防到场调查。朱凯迪说当时洒泼的是有机肥料，他说要向中共表明不会接受国歌法，形容政权将会遗臭万年，希望阻止恶法钳制自由。陈志全就说当时手持示威标语和有臭味的水，立法会保安员阻止的时候令到臭水倒在地下，行动要令到建制派知道作为政权打手将会遗臭万年。民建联议员黄定光形容会议厅内传出好似粪便的臭味，他见到有虫。另一名民建联议员周浩鼎就说同意需要报警处理。六四事件31周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一如往年进行悼念活动，洗刷国殇之柱以及重修太古桥上的字句。港大学生会会长叶子林说，校方对今年举行的六四悼念活动并没有施加压力或者阻挠，但是因为疫情关系，校方要求学生会明天有关反修例和港区国安法的晚会需要设上限人数为50人和有防疫检测。外务副会长郑海莹说，太古桥上的字句在过去一年受到多次破坏，今年重修桥上字句有多一重的意义，亦都是港大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印证。他又说学生会一如往年不会参加支联会的集会。 美国纽约市有警员遇袭，一名警员被刺伤，两个人手部中枪受伤。纽约市警方话，袭击在当地星期三晚上八点几，宵禁令实施之前在布鲁克林区发生，警员送到医院治理，事件中还有一名男子中枪。市长白思豪到医院探望。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涉嫌被警员使用过分武力致死，触发全美多处骚乱，包括纽约和华盛顿等多个城市实施宵禁。但是有邻居说，事发的时候附近没有示威活动，警方调查袭击事件和示威有没有关系。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天气转趋不稳定，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55点，跌70点，总成交金额108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9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162元，升6.7；腾讯控股431.4，跌1.2；阿里巴巴210.2，升6毫；盈富基金24.62，跌6仙；中国平安系报80.4，升4毫；友邦保险70.7，跌1.5；永星生活服务报11.98，跌6.8；FIE南方恒指7.19，升1.5仙；汇丰控股38.65，升5毫；港交所290.6，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9.06，瑞士法郎0.962，加元1.352，人民币7.119，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121，欧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日经平均指数报22695点，升81点。港金现价报15725元，跌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9.55美元，卖出1701.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蓝田嘅启田道近住启田商场有交通意外，而家呢一段启田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系挤塞噶，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咁就喺蓝田嘅启田道近住启田商场，因为有意外，而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现在仍然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嘉林别墅和翠塘路。咁就喺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咧，而家一段交通系非常挤塞，出九龙嘅龙尾喺翠塘路，入西贡方向咧车龙排到嘉林别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渔民新村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今个星期咧，不如集中同大家讲下流行歌曲嘅音乐部分。 簡單啲嚟講咧，聽流行歌曲通常我哋就係聽旋律同埋聽歌詞嘅。正所謂嗰隻歌好唔好聽啊，又或者首歌有冇嘢講咧咁。不過由頭到尾其實都係音樂，所以樂器嘅部分咧都係好重要嘅。我哋不如開始嘅時候簡單啲講起啊，我哋用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當唱片監製 Quincy Jones 同 Michael Jackson 決定要整翻一隻連 rock 友都要聽嘅 Michael Jackson 歌嘅時候咧，佢哋就諗起揾超級 rock 吉他手 Eddie Van Halen 響歌曲裏面咧客串，整翻段吉他 solo。當 Eddie 收到個電話話 Michael Jackson 想揾佢彈吉他，最初咧佢以為係嗰啲整蠱啲電話嚟嘅，就冇理佢。結果啊，先知道原來係堅嘅，咁佢就一口答應噃。Eddie Van Halen 強調呢一段經典嘅 solo 咧係送嘅，因為後來隻碟 Shirley 買到飛起，佢一個先都冇收過。順帶一提，通常呢啲咁嘅歌嘅音樂部分咧，就係寄餅冇帶去另一個錄音室裏面，等個樂手彈完，有可能大家都冇見過面。不過呢一個錄音咧，係 Michael Jackson 同埋 Quincy Jones 登門拜訪 Eddie Van Halen。而錄音嘅部分咧，就係響 Eddie 屋企一個細細嘅錄音室當中。Eddie 其實話佢只係識咗幾 take 咁就收工啦。趁住呢個機會，聽聽呢一段經典嘅吉他 solo。記住，彈吉他嘅係 Eddie Van Halen。 想翻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心地任我行。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呢啲由吸烟引起嘅癌症可以致命，或带嚟长期后遗症。一啲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唔想呢啲成为你每日生活嘅一部分，立即戒烟啦！想知多啲戒烟资讯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頭先咧就係認識咗 Noble Friday 啦，咁我哋今日另外一個嘉賓咧，其實就係 Jimmy 啦。咁都頭先講咗就係你擔當一個 producer 呢個角色啦。咁但係其實與此同時咧，你自己都有你自己 solo 嘅新作嘅，係啦。咁呢首歌叫 Sooner or Later， 係都幾有趣嘅，因為原本我嘅身份係 Fable 嘅成員啦， 係 啦。咁本身其實我嘅計劃係今年五月。先開始嘅，係啦，咁因為好多唔同嘅巧合啦，咁我嘅之前嗰份合約咧就早咗完結啦，係啦，咁其實呢一段時間，我諗大家經歷緊嘅嘢同我經歷嘅差唔多啦，係啦，咁好多唔開心嘅情緒咯，係啦，咁呢首歌其實就係想講翻一啲我關注嘅議題，係啦，因為我本身就比較。叫迷信啦，或者好多占卜嗰啲嘢啦， 系 啦，咁我相信好多嘢会有因果循环嘅， 系 啦，咁 sooner later 其实系英文嚟讲，就系迟早，系啦，迟早都会发生嘅嘢嚟嘅， 系 啦，咁呢样嘢其实包罗万有嘅，迟早会发生嘅嘢， 系， 但我相信嘅就系、是、所有我哋做过嘅嘢都会有consequences， 即系有后果嘅， 系系 嗱，咁呢首歌其实就系想讲呢样嘢。 OK， 咁但譬如喺2020年有冇一个喺音乐上面嘅一个嘅计划啊，一个目标系希望今年内达成到 嘅？我谂今年对我嚟讲系叫重启一个塞咗嘅大门啦。系啦，咁计划就除咗做歌之外，我谂最多最主要都系去 study 点样去经营自己嘅品牌，系啦，因为之前一直都有另一间公司啦，系啦，咁所以就好多嘢都好似唔系好理咁样，哦，有监制同我决定，咁而家原来自己就系自己监制嘅时候，就会发现哇，要做嘅嘢都几多嘅， yeah. 即系我哋而家呢个世代要做音乐，唔系净止做音乐嘅，系要谂点样去宣传啦，点样去做，即系 even 个 official sooner later 嘅 official 都系我自己做嘅，系啦，咁喺呢个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實在要學習、要熟悉嘅嘢太多，咁所以咁今年 我谂计划就系要学好去经营一个 branding 啦，一个 artist 嘅 branding。 经历过呢啲嘅 struggle 喺度， 其实都几有趣。我觉得今年系以前冇意识到呢啲嘢，但系具象化咗嘅时候，发现哦，原来系有咁多嘢需要去兼顾嘅。即系例如点样去发布完啲歌，有啲咩平台可以做啊？咁系咯，以前就冇考究咁多嘅，但系对于今年嚟讲，我个视野都系咁不断扩张嘅时候，发现啊、原来呢啲都系一部分嚟嘅，即系音乐经营音乐一部分系。 同埋我好中意佢用字啊，真系具象化。我做咗呢个节目十年啦，冇一个嘉宾同我讲过具象化呢三个字。 以前做嘅嘢系比较概念性少少噶嘛，即系 概念性对 具象化。 以前会系咯，即系出完歌哦 share 俾啲 friend 听咯咁样咯，但系可能而家系可以多少少设计位咁样啫，系咯，就冇咁系咯，系。 系，我真系几中意佢嘅字。 系啊，同埋你有冇发现佢讲嘢嘅时候咧，我哋都有时候啲手势啊嘛。系。佢个手势系有 beat 嘅，系跟住嗰个 rap 嘅感觉喺度嘅。系啊。 Shout out 张学友。 喂，同埋我睇到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好多人會覺得啊，所謂嘅主流嗰個樂壇同一啲獨立嘅音樂圈好似分得好開，但其實係互相中間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影響。係啦，我覺得呢一個嘅 connection 係有趣嘅。 係啊，即係係啊 ，Jimmy 講完我都覺得其實。原來我個 position 喺主流嚟講，原來我已經係承包咗作曲作詞嗰個位，但其實佢對我嚟講，佢個比分係好重要嘅喺我嘅創作入面，因為佢係幫我做 beat、做 mixing、engineer， 即係已經係監製啊、編曲嗰啲，但係即係唔知對 Jimmy 嚟讲，系咯，佢一开始又会觉得走嚟问我意见，话啊，如果出咗歌落唔落我名好咧？我攞，点解唔落啊？心谂即系好重要噶、啊，你系啊，even 我嚟电台，因为系咁样噶，即系喺 Worldwide 入面，人哋啲 rapper 都会 pull up 埋自己嘅 producer 啊出嚟，咁我觉得。是大家的比分是这样的嘛。 因为香港的主流乐坛和即是我们玩地下音乐的两个圈子那个整个架构是很不同的。所以刚刚跟 Fred 合作的时候我都会有些不明白、啊、究竟是不是可以这样做还是不可以这样做。因为在主流世界是不可以这样做、嗯、譬如编曲人为例。他們是沒有份額的，即除了我收一筆錢幫你編曲之外、哦、我們的 credit 是編曲咯，但我們是沒有 royalties 的，我們是你收那幾紅我們都收不回一蚊的， 是的， 同埋感覺上香港都仍然比較是以文字為基礎，即是作詞或者 作詞特別是會比較易被人留意到的，編曲是比較厚的、嗯系啦，咁所以我都会有呢个迷思。 系，所以我几期待就系多啲呢啲嘅 collaboration 咯、啊，或者会系 多啲俾大家听到唔同嘅音乐 咯。嗯 ，OK， 嗱，咁我哋今日就认识咗几首佢哋嘅作品啦，分别佢哋啲 solo 啦、合作嘅作品等等咁啦。咁但系就期待你哋两位都喺嚟紧喺今年内啦，系啦，即系有多啲自己一啲系有趣嘅音乐咯。系啊， 我最后想讲啲唔等使嘅嘢啊， 唔紧要啊，你嚟啊。 我咧好憎人着花恤衫嘅，我今日 Jimmy 你着得。好好睇啊！佢頭先入嚟嘅時候，我就話：哇！我不嬲，我對我自己認識，我覺得你著得好好睇，我真係忍唔住。 受寵若驚，受寵若驚，多謝多謝。 我都係唔等死，但我堅持我要講。 Yeah. 我嘅全部都係花花衫嚟。 branding 咯， 冇错 ，all about branding 系啦。今日多谢晒 Noble Friday 啦，同埋有 Jimmy， 多谢两位 ，thank you， 感谢。 首先呢个访问入面呢就都提到呢就係所谓嘅主流乐坛啦同埋一个独立嘅音乐圈子中间一啲嘅交流嘅。呢首歌呢都见证咗少少嗰种嘅交流㗎。虽然係一首嘅独立嘅作品啦但係有一个歌手转发咗佢嘅。 每次见你搭上八半巴士早啲起身见得到你。过去每个撑住遮的雨天。想比比一起睇出戏，沉醉这天一个人，想起一个人，曾幻想转一转身，放低一个吻，沉醉你的一个人，喜欢得太深，想要最快得到你好感。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人哋话我天天。 食蜜糖星星，中意你隻眼夠大個 bling bling， 想要你都係只係可以 fling fling， 每日翻屋企隨時一定，幻想可以同你出街 drink drink， 你係我心入邊嘅一顆恆星，同你相識絕對係神蹟。人哋話我天天等你等到都心碎。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ve me a number, girl.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首歌呢嘅背后咧，其实有呢个故事嘅。话说咧，其实佢哋曾经呢个嘅 demo 咧 pitch 过俾唔同嘅唱片公司啦，但系通常得到嘅回复都系话，唔够 pop， 唔够香港。你而家听到出嚟呢个嘅制成品都几 radio friendly 啊，头先提到有一位嘅歌手咧就转发咗呢一个嘅 music video 啦，识货呢位歌手。张敬轩识嘢啊！刚刚听过有嚟自 Delta T 加埋宝琦同埋 JNY 新嘅呢首嘅 single Can't Stop。 我叫某某，自欺我有，世界笑我丑，改改生命，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赛事大气候着不好。天生未愿坐定，天生别上有星，天生任何女主清，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我叫某某，永无朋友，无罗马黑手，勤力就是以后不引诱。天生烈焰坐地，天生面上有星，天生任何女自称，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自由得不羁，爬上巅峰不再自欺，别离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别理嗰袋嗰袋那有用，不该自憎我中风。天生烈焰坐地，天生烈上有星，天生任何女自称，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 就想用呢一首歌话俾你听咧，其实佢自己都有好多唔同嘅面向俾你去到发掘嘅。嚟自 Jace 陈海泳啊，今次同 Alex Wong 有呢个嘅新嘅合作。天生异品，所以跟住呢首歌都系同你讲咧，佢哋有两种嘅味道，酸中带甜。Lady Gaga 加埋 Blackpink Sour Candy。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3度左右。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天气转吹唔稳定。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13点，跌11点，总成交金额1,17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9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蚊，升3.4；美团点评165蚊，升9.7；阿里巴巴211蚊，升1.4；盈富基金24.62跌6仙；中国平安80.75，升7.5。友邦保險71.15升3毫，永星生活服務12.1跌5.6，匯豐控股38.8升6.5，FIR南方恆指7.16係跌1.5仙，港交所292蚊跌4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英磅9.693，瑞士法郎8.06，澳元5.343，加元5.736。新西兰元4.971，欧元8.6797，每百日元对港元7.1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892。日经平均指数报22,695点，升81点。港金现价报15,725蚊，跌15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2.9美元，卖出1,704.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喺蓝田启田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启田商场对出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就已经取消，咁即系嗰度嘅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交通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去到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另外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来回方向都依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断断续续分别就排到去嘉林别墅和翠塘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渔民新村去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一个星期最少要有5日，每日都快步行15分钟和做15分钟的家务，就已经有足够的体能活动量了，对健康有益。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些糾纏和一些掙扎之後，世間終將歸還給我。嘉莉王源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稱《長生有裂》。 Hello， 阿琪。 Hello， Eric 啊，翻嚟呢个时间。 四点后有你嘅推介啦。 系啦，喺咁我讲之前，我想问你， 系 即系喺你心目中咧，有冇啲改编歌系可以超越原作，或者佢如果想超越原作，喺你心目中有冇啲咩特别嘅要求啊？ 我觉得你最好就系、 唔好改编人哋啲嘢， 你一系就加咗好多自己古仔，因为有阵时听得出嘅。 即系唱法上边 系啦。 Okay？ 第二就你一系就成个 arrangement 改头换面，即系我估唔到原来呢首歌，因为同一个曲同一个词，但系原来改个 arrangement 可以哇咁样样嘅， 系完全唔同嘅故事咁样样。 系啦，咁有阵时你睇 concert 嘅时候咧，啲歌手自己改编翻自己歌，或者佢唱人哋歌嘅时候改咗个 arrangement 咧，有一啲你又觉得哦，原来呢首歌可以 咁样玩噶、哦， 变咗做 trip hop 噶咁样样。哦，原来呢首歌可以变咗做快歌噶咁样样，系有趣嘅。 OK， 咁今日就系一个由改编歌而引发嘅故事啦。咁讲嘅咧就系李荣浩咧新嘅专辑。咁咧喺第已经唔知几多匹咧，又嚟到呢一首。其实喺未推出之前，我已经好期待噶啦，因为佢翻唱嘅咧系《花样年华》呢一首歌。 系， 我唔知道你本身对呢首歌有冇印象或者记忆啦。但系因为呢一首歌对于我嚟讲，其实有个几重要嘅意义嘅。 《花样年华》系咪嗰阵时真系嗰部电影嗰个《花样年华》？ 系啦，咁就系梁朝伟同吴欣琪， 系 即系一个可能大家都唔系好熟悉嘅女歌手，佢哋两个合唱嘅嗰个版本。 系， 咁就系王家卫嗰套《花样年华》嘅主题曲啦，咁样。咁其實大家而家講翻《花樣年華》咧，可能依稀都淨係記得著旗袍著得非常之靚到癲嘅張曼玉啊嘛，即係其他大家都唔記得。但係呢一首歌咧，我係好記得，同埋基本上咧係我每個月唔舒服嘅時候，我都會攞呢首歌出嚟聽。佢對於我直情有舒緩驚痛嘅作用，唔係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呢一首歌。我呢一首歌推出嘅時候，我可能都係十零歲㗎咋。咁同埋係呢一首歌咧，令我記住咗陳珊妮呢個人名。 哦， 但係其實嗰陣時嗱，老老實實，即係而家都唔識。 陳珊妮聽到一定好感動。哦，你們在香港哦，有一個電台的主持人哦。 係啊， 他聽到我的歌的時候呢，他可以呢就在聽他啦，每個月的時候啊， 沒有那麼痛啊。但係你嘅口音真係令我完全想聯想唔到係陳珊妮。 對啊。 讲翻先，咁因为如果冇记错咧，直情咧成套《花样年华》电影嘅配乐咧，嗰阵时王家卫都系揾咗陈珊妮去做嘅咁样。咁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即系原唱啊，即系梁朝伟唱嗰个版本咧、 嗯， 其实即系都几够上海舞听嗰种舞曲嘅感觉。 系啊， 即系佢真系有一种咧，你净系听嗰首歌，你可以想象到着住旗袍嘅张曼玉同着住西装嘅梁朝伟喺一个空无一人嘅夜上海舞厅喺度 跳舞啦， 摇曳嗰度跳舞啦咁状态。嗰、那個年代咧，你第一年你睇唔明出戲啦，我有睇過出戲嘅，我唔明啦，我只係見到啊，好少對白喎， 係啊，啲、啊、畫面好正喎， 係啦，張曼玉穿旗袍真係好靚喎，咁樣啦，咁但係咧，即係當可能都十幾年之後啦，李榮浩啊，即係諗住改編呢一首歌，咁咧佢改編嘅時候，佢就喺微博宣布，佢話有一首翻唱嘅作品咧，佢用四隻字去形容呢一首歌，咁我好同意嘅喎，叫做氣質老歌。 啊、 即系一首好有气质嘅 老歌， 老歌 哇！多谢你呢个解释啊， 多谢晒。 气质老歌即系 有气质嘅老歌， 系啊， 即刻清晰晒系咪？咁跟住之后咧，咁喂啊，咁 令我谂起一个 side track 啊，唔好意思，令我谂起近排我喺Facebook 咧见到一张图。有人见到哇制服诱惑本书写住制服诱惑哇咁样梗系好吸引啦、啊、你谂住系制服诱惑啊嘛点知一打开原来禅修嘅书系点样制服你嘅诱惑嗱呢个解释就有趣得多啦 好彩冇买本书 我见到哦原来禅修咁、啊、样 买咗就蚀落我唔系想要嗰样嘢啊 sorry。 好啦、啊，我哋讲翻气质老歌啦 吓。气质系啊，我记得气质有话先。 系、 啊。咁、啊、但系咧，成个编曲上咧都好似你头先咁讲，系、啊、真系完全颠覆晒。头先、啊、我哋讲到嗰首歌咧，以前就系好旧上海嗰种舞曲啦，咁、啊、样。但系呢一首歌咧， 佢好現代啊，即係佢加咗好多夜現代夜生活嘅元素喺當中，哦、但係又唔係動之動之動之啦。 O、okay, K， 即係唔係喜愛夜蒲， 唔係喜愛夜蒲， 係清吧、jazz bar， 唔應該聽啦， 一間聽啦。 講咁多做咩咧？ 係啊，但係其實對於我嚟講咧，我係會覺得，係咪咁樣嘅一個故事咧？咁啊，大家可以聽一下，嚟自李榮浩最新專輯當中有呢一首最新嘅作品，歌曲名稱係《花樣年華》。 係喎，多咗少少現代啲咯。 係，同埋即係李榮浩必須要講，即係時下音樂人咧最中意飛歐嘅一個人。幾乎新碟入邊咧，我冇記錯，而家到為止收到三四首都係飛歐美，好難教啊真係。 但我想知佢揀呢啲佢成張碟都係 cover 歌嚟嘅。 唔係，一首啫。 我呢一首。 係啦，咁佢之前咧有一首咧唱咗六分幾鐘嘅一首歌，係第一次同周耀輝合作。 係。 嗰首歌歌名叫《我愛你》啦，又係寫到冇人明㗎，係真係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呢一隻碟都應該 OK 多嘗試嘅，我覺得。又例如佢有試過 rap 啦，咁佢都話即係喺 rap 詞入邊都講到明，我唔識 rap， 純粹試下咁樣啦。咁呢一首咧，其實佢自己解釋點解會想翻唱呢一首作品咧，就因為其實佢睇呢出戲同埋聽呢首歌嘅時候，都係十零歲咁樣嘅狀態啦，咁樣。咁其實咧，呢首歌嘅故事就係講喺一個錯誤嘅時間遇上對的人啊嘛，即係一個好可以撩動你心弦，令到你心如鹿撞嘅一個人，但係咧遇見佢嘅時候，並不是你哋可以一齊嘅時候。咁佢話其實呢一首歌就俾到佢好記得嗰個故事嘅嗰個狀態，咁於是乎佢覺得即係可能已經好成熟啦，直情有老婆添咁樣，咁但係都係想攞翻呢個故事嚟唱咁樣咯。 哦， 即係例如即係喺男人心目中永遠最值錢嘅都係初戀啊嘛， 都唔一定㗎。 OK， 好啦，咁算啦。 邊個灌輸呢個概念俾你認識㗎？ 我身邊好多男仔都係咁同我講㗎。 嚇係咩？ 係啊，即係直情有一啲我識得嘅恐怖到咧，係佢以後嘅女朋友都可以揾到初戀嘅影子。咁佢初戀中學嘛，自此之後我見到佢每一任嘅女朋友，我相處落嚟之後，我都可以同佢講，佢好似係邊個邊個嘅乜乜乜咁樣。 中咩初戀咧？中意後生女啫嘛。 咁你又啱。咁喺中意十八廿二呢件事上面，男人好專一噶嘛？我哋成日都話。 就係咯，關初戀事呢單嘢。係 啦。 嗱咁因為頭先即係我哋喺度應該要喺度 dare 下李榮浩。咁我哋喺幕後講啊，係喎，其實梁朝偉都好多電影嘅歌啊，咁樣。咁有一首最出名，應該都係同劉德華合唱嗰首《無間道》嘅主題曲啦，咁樣。 明明我已就， 我想聽下。如果 佢講到你唔尊重我，但係真係 即係如果佢能夠將嗰首歌重新再做一個嘅remake， 唔係 remix 啊 ，remake 嘅 version， 究竟會點樣？ 李榮浩聽唔聽到啊？係啦，即係挑戰完《花樣年華》之後，試下《無間道》啊！ 今日我哋試下重温一下梁朝偉嘅 library， 我哋播《無間道》。 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生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如何能离开失落园？ 长路远，吃苦中苦，苦中苦，亦永不间断。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尽了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快到终点，才能知道，又再回到起点，从头。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沙田沥源村六泉楼再多一名居民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患者是一名72岁男子。据了解，他有发烧症状，现正在沙田威尔斯医院接受治疗。立法会仍然暂停会议，一批清洁工人在会议厅内分别用吸尘机和电动清洁机清洗地毡，以及用布清洁议员座位的台凳，又使用抽风机抽走异味。下午近一点，立法会审议国歌条例草案期间，人民力量的陈志全和议会阵线的朱海迪在会议厅内洒泼液体，会议厅传出臭味。代主席李慧琼驱逐两人离场以及暂停会议。秘书处其后报警，消防员和警方到场调查，有消防员戴上防毒面罩，警员就到场搜证和拍摄。六四事件三十一周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一如往年进行悼念活动，洗刷国殇之柱以及重修太古桥上的字句。港大学生会会长叶子林说，校方对今年举行的六四悼念活动并没有施加压力或者阻挠，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校方要求学生会明日有关反修例和港区国安法的晚会需要设人数的上限为50人，以及是有防疫检测。外务副会长郑海莹说，太古桥上的字句在过去一年受到多次破坏，今年重修桥上的字句有多一重的意义，亦都是港大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印证。他又说，学生会一如往年不会参加支联会的集会。日本解除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而颁布的全国紧急状态之后，东京都的疫情有反弹迹象，今日再多28人确诊，当地累计增加至5300多人染病。东京都政府日前已经发出红色警报，呼吁民众避免外出，特别是不要在晚上前往闹市。位于大阪的环球影城将会在下个星期一重开，但是会限制入场人数，入场人士亦都要先量体温，并且是佩戴口罩。另外，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开始探讨简化出年东京奥运的举办方式，在力争按往常的做法举办的同时，亦都研究削减观众人数，以及为选手等的相关人员做病毒检测等的方案。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星期六的朝早雨势较大，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6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1254亿1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9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5蚊，升2.4；美团点评164.2，升8.9；阿里巴巴211蚊，升1.4；盈富基金24.72，升4仙；中国平安80.55，升5.5；友邦保险71蚊，升1.5；永星生活服务12.1，跌5.6；汇丰控股38.85，升7毫。FIR 南方恒指7.16，跌1.5；港交所292蚊，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9.15，瑞士法郎0.962，加元1.35，人民币7.123，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695点，升81点。港金现价报1576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3.69美元，卖出170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汽车着火事故。咁喺天水围嘅天影路近住天盛苑咧，因为有汽车着火，较早前呢一段天影路一度系全线封闭噶。而家来回方向嘅快线解封，咁但系咧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繁忙。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就喺天影路近住天盛苑，因为有汽车着火，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来家交通暂时是畅顺，就是红隧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南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2号干线渔民新村去九龙，同埋车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大家好，你收听紧嘅系周末有情人。 思芬，就咁听声，我都听得出佢好大只啊！ 杰彤，你都系抹翻啲口水先啦。佢系我哋今个星期新环节嘅嘉宾嚟噶，所以如果你都想知道佢嘅感情世界嘅话，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 今个星期有我 Ryan 陈安南， 系咪可以叫佢上嚟做掌上压噶？我可唔可以帮佢抹汗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知识阿 Sir， 其实依家啲智能电话咧真系好方便噶，好多种方法咧都可以连接一啲网络同埋其他装置噶。 不过建议大家如果唔用呢啲功能嘅时候，最好都系熄咗佢，一嚟减少手机嘅用电量，二嚟更加可以避免不法嘅分子用呢啲连接嘅方法偷偷地咁接驳落你部手机，然后偷取你嘅个人资料啊！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姑阿志知识会者。 音乐情人联成二千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脸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Lau 欧瑞强在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的音乐情人，和星期日晚都是九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 生活中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躯壳，而个性解开束缚。1 2 3 4 5 6 7 8骚动音乐 1 2 3 4 5 6 7 8骚动音乐。 时间来到下午的4:40，回来骚动音乐这个部分，阿琼的部分啊。第一首歌揀嚟 Beyond 之前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十八》，曲词都有黄贯中。 从不知天高于地厚，渐学会很多困扰，也试过制度和自由，也许不再没有忧，或者不想再追求。这地球原来很大，但灵魂已经败坏。如用这歌爱意代表我，帮我为你加一点负荷，假使可以 在 Beyond Good Time 专辑当中的作品。十八岁算不算是人生当中呢最 good 的 time？ 从相簿中跟我又再会面，拎翻起每一遍，十八岁再 就唔记得自己十八岁嘅时候到底系一个种点样嘅状态啦。我成日觉得人一生咧，你追求嘅嘢系唔同阶段都唔同嘅。细个嘅时候咧，有玩具有零食就已经好开心。大个之后，你希望可以自己话多少少事，唔好成日俾屋企人管住啦。再大嗰啲，你发现啊，唔系，原来要有啲成就先得噶啦。咁再大嗰啲咧，可能又简单啲，希望追求健康平安已经足够。唔怕嘅，追求可以唔同嘅，就算个目标远啲都唔紧要，就算已经行咗好多好多年都未行到都唔紧要，只系希望你听完呢一首歌之后，唔好忘记自己曾经许下俾自己嘅目标，同埋一路以嚟为咗个目标所付出嘅一切。Beyond 作品《十八》。另外都有啲人呢，即使係同同龄人相比，好似追求緊嘢都有啲唔同喎。唔使驚嘅，如果你发现呢个时代嘅人未有人欣赏你呢，唔好驚，过一段时间一定会有人欣赏你嘅付出，欣赏你嘅努力。 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快乐的人，你看见你想看见的，你将它发生因你。我想戴上玫瑰色的眼睛，看见寻常不会有的机遇，欢愉你美而不能思议。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天真的人，你手里没有我的，只有一只破旧的打击，你乡愁而回问他，你不 如果你正处于一种追求紧唔知乜嘢嘅阶段咧，希望听完呢首歌之后可以帮你找到个方向啊！张元之前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玫瑰色的你》。之前人话咧呢首歌系送俾张元眼中一啲好善良、好单纯，同一时间都好有追求嘅人。系嘅，人一世物一世有追求，真系件几重要嘅事嚟嘅。呢首亦都系张元为数不多我好中意又听得明嘅一首作品。同一时间咧，张元亦都凭呢一首歌攞到第2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当然攞奖个身份唔叫做张元啦，系佢自己嘅本人真名赵安普。跟住呢一首歌咧，其实系吴青峰送俾张元嘅。亦都可能是送给赵安普本人的。歌曲名称叫做《无与伦比的美丽》，讲的是朋友之间最深切亦都是最真心的感情。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我若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嘿耶嘿耶，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嘿呀嘿呀，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嘿耶嘿耶，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避。 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无与伦比的美丽》，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歌词当中讲的故事就是两个人眼中对方都是无与伦比的美丽的存在。我想每个人心目中都一定有一个这样的人的，不关身材事，不关样貌事，就是因为他是你心中最靓最可爱的那个人。有少少文青聚会的感觉，有张元，有吴青峰，之后应该都有陈绮贞，简直有陈绮贞曲词的作品，主唱是杨丞琳，最新专辑当中有这一首歌曲名称叫做《节日快乐》的作品，编曲和唱腔都不快乐的，但是他想记得这个日子对自己的意义。 空气弥漫着想念，没有对象的想念，让时间继续走，让故事自己去说他的美。当我不再抗拒孤独的必须，睁开双臂，感觉风在吹。当我不再能够拥有你的笑，我选择选择让嘴角上 最新专辑当中歌曲，歌曲名称叫做《节日快乐》。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下昼3点继续骚动音乐。